各位法师，各位同学，请坐，请坐，请大家跟着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全念，我弟子妙音，此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达摩，离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利全念，我弟子妙音，此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达摩，离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利全念，我弟子妙音，此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达摩，离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请睇《大经科注》第509页，509页从第六行睇起。第六行科题：生死。第40愿、48愿、第40愿：无量悉数愿。请睇经文。我作佛时，国中无量悉数，高或百千由旬，道长树高400万里。诸菩萨众虽有善根劣者，亦能了之。念老的注解上讲，由像是本经24章第20章、48愿第40愿。这一章有两愿，从亦能了之以上，就是刚才我读那段经文，那段是第40愿，无量悉数愿，欲见以下是第41愿，树现佛刹愿。真正了解这些树的功德，树的好处是在底下那愿。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国中无量悉树，高或百千由旬。无量悉树指国中一切宝树，这句讲的是极乐世界。极乐世界全是法净土，不单止我们六道凡夫，就算是十法界里面的佛菩萨，亦没有办法想象极乐世界。花草树木的庄严没有办法想象，更加不用用言语称说了，讲不出来，在这部经上讲不出来的，释迦牟尼佛跟我们讲出来了，没有办法想象的。他亦描绘了一个大概，等我们有啲印象。无量悉数，数量是无量的。极乐世界树木花草无量的，颜色之多，颜色之美，亦是没有办法形容的。 这些是指国中一切宝树。为什么说宝树？它的树不是木本的，花不是草本的，那是什么质地？质地是珍宝，完全是圣德自然流露的，边个能见到？在我们这个世间，或者讲娑婆世界，一定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的人，他见到了。或者我们学大乘经学了这么多年，多少有些心得了。为什么？经常明白地跟我们说，一切法不离自性，而自性确确实实是一切法的本体。我们现在在六根、六尘、六色上见不到本性，是因为迷失了自性。迷失之后，从自性里面就变现出一个阿赖耶，阿赖耶是妄心，那以后全是阿赖耶做主。阿赖耶能见相，见不到性，所以我们的能力只能见相闻性，攀缘那些六尘境界，见不到自性。如果是明心见性的人，他在一一法上都见到自性。极乐世界的树是自性变的，换句话说，我们这个世间的树是不是自性变的？是的。为什么见不到？你迷失了自性。你如果见性，我们这里的树和极乐世界的树是无量色树七宝化成，无差别。为什么？你见到它的本体了。我们现在见不到。本体是自性变的。能大师在《坛经》上讲得明白，讲得清楚，何其自性能生万法，极乐世界的依正庄严自性变现的。我们这里又何尝不是自性变现的呢？只是自性变现之后，我们有个第八识，有个阿赖耶，阿赖耶有能力将它变质，变成十法界，变成六道轮回，就这样的一回事。如果我们能转八识成四智，我相信我们见到这里的花草树木和西方极乐世界无二无别了。那在理上应该讲得通。所以佛教教学的目的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圣法是回归自性，没有离开自性，这种是佛法。离开自性就不是佛法，是魔法。这个道理一定要懂，一定要明白。在佛法的教学亦好像世间办学校那样，有小学、有中学、有大学，还有研究所。释迦牟尼佛一生，他老人家办学先办小学，叫小乘。小乘是小学，四果四向八个阶级。在大乘里面 菩萨有五十二个阶级，前面十个就相当于小乘十信位的。初信位同小乘初果完全相同。放下见思烦恼里面的见烦恼八十八品，佛将它分成五大类，咁教学方便啦。呢五类第一个是身见，第二个是边见，第三个是见取见，第四个是戒取见，第五个是邪见。见就是错误的睇法，睇错咗啦。呢五种睇错咗，回归过嚟正知正见，咁先喺小乘系初果，喺大乘初信位嘅菩萨。小乘阿罗汉相当于大乘十信位里面第七信，亦即系小学七年级。佛嘅制度系十年级一个阶段，呢、这个小学。小乘只到七年级，向上就转小成大。八年级是辟支佛，九年级是菩萨，十年级是佛，十法界里面的佛。小学毕业，佛教的小学毕业，再向上提升，都在佛的位置上提升，要一直提升到明心见性，原教初住，别教初地，那就见性了，明心见性，见性成佛。这个成佛是法身菩萨，地位高，超越十法界了。他在哪里？他通常去华藏世界。华藏世界是释迦牟尼佛的十部庄严土。念佛的人到极乐世界，极乐世界的十部庄严土。华藏同极乐世界的十部土是通的，中间没有界限，亦没有人同他划界限，所以华藏、极乐、密严，一而三，三而一。到嗰阵时，起心动念无啦，分别执着无啦，嗰种系如来果地上嘅境界。佢成佛未？究竟嘅佛果佢未得到，点解啊？无名烦恼虽然断咗，无名烦恼断咗，无名习气未断，习气好难断。无量劫阿赖耶分习而成嘅，嗰、那个时候虽然转识成智，习气仲喺度，必须喺嗰个境界里头将习气断尽，习气冇方法断。点解呀？唔能起心动念，起心动念就错啦。唔起心动念点断法？时间耐咗，自然就断啦。咁要几长嘅时间？大乘经教上佛讲三个阿僧祇劫，习气断干净啦，断干净咁先证得究竟佛果。完全融入常寂光啦，融入常寂光就是回归自性，呢种叫大圆满，呢种叫无上正等正觉， 呢种情形我哋唔知道唔得嘅。我哋而家行嘅就系行呢条路，能唔能行得通？绝对行得通。点解？因为你本来系佛，一切众生本来系佛，一切众生唔离自性，全系自性变出嚟嘅。自性就系佛，所以本来系佛。你点会唔成佛呢？边有呢个道理啊？只要你路冇错，嗰条路就系看破放下。张家大师早年教我嘅呢四个字，将佛法大小乘佛法讲尽啦，讲透啦。放下乜嘢？眼见色睇得清楚，耳闻声听得清楚，呢种系乜嘢？呢种系自性般若智慧，呢种系德。本性里面无量嘅德能，喺眼叫见，喺耳叫闻，呢种系自性嘅性德。睇清楚，听清楚啦，唔好起念头，起念头就弊啦。点解呀？佢本来冇念头，你起个念头就迷啦，咁就系无明。所谓一念不过而有无明，无明系咁嚟㗎。所以我哋见识闻性，睇得清楚，听得清楚，冇起心，冇动念，呢种系佛知佛见，系佛嘅境界。一起心动念就唔系佛啦。点解呀？起心动念系无明，系所有一切错误嘅根源。起心动念，起心动念就迷啦。起心动念就系阿赖耶，阿赖耶当家啦。这个色是什么颜色？有人见到喜欢，有人见到讨厌。喜欢讨厌就造业了。喜欢做的是善业，讨厌做的是恶业。做善业的感三善道，做恶业的感三恶道，六道轮回就出现了。六道轮回从边度嚟嘅？从心想生。十法界从边度嚟嘅？亦系从心想生。心里头如果冇想，就系冇分别，冇执着，自性所现嘅，慧能讲嘅，能大师，自性能生万法，呢个万法系十部土。换句话讲，极乐世界、华藏世界、诸佛十部庄严土，完全是这种境界。它里头没有人起心动念，当然更没有分别执着。那不是上直刚净土，上直刚净土连起心动念的习气都断了。上直刚现前，十部土唔见啦，就系极乐世界唔见啦，华藏亦唔见啦，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冇讲华藏世界十部庄严土例外，冇讲。换句话讲，冇讲就通通包括喺里面，仲系虚妄。真正真实系一法不立，上直刚。上直刚里头一法不立，能生万法。上直刚是本体，它里头什么都没有，物质现象没有，精神现象亦没有，自然现象亦没有，它什么都没有，但是它能生一切现象。几时生？有缘就生了。所以十部土尚在，点解尚在？从人心变嘅。 有咁多人，佢喺一切法之中，唔起心唔动念，但系佢有分别有执着，咁就系缘。冇分别执着系菩萨，唔起心唔动念系佛如来啊。起心动念是菩萨，只有分别没有执着阿罗汉，阿罗汉没有执着，菩萨没有分别，法身菩萨没有起心动念，只要起心动念分别执着通通有，咁就系六道凡夫。佛嗰啲话好简单，讲得好清楚，好透彻。我哋一生修学学乜嘢？张家大师同我讲：一佛门成佛作祖，就系看破放下，看破帮助你放下，放下帮助你看破。到边一日看破放下全冇啦，你就成佛啦。呢、这个道理唔懂唔得。看破系智慧，放下系功夫，放下系福报。真正有福嘅人系放下嘅人。释迦牟尼佛为我哋表演，当年在世佢看破啦。看破是乜嘢？对宇宙人生真相了解啦，了解人世间苦啊，佢放下出家啦，将皇位放下，将宫廷里面嘅富贵生活亦放下。去做个苦行僧，十九岁出家，日中一食，树下一宿，过呢种生活，一生冇起道场，都系过咁嘅生活，全部财产就系身上着嘅三衣一钵。除此之外一无所有。佢三十岁成道，中间有十二年，十二年佢求学，佢代表一个知识分子。知识分子鍾意好学多闻。所以印度所有宗教所有学派佢都接触过。佢都去学过。学完之后发现问题解决唔到，乜嘢问题？六道轮回嘅问题，生死大事嘅问题，解决唔到。印度嘅宗教多数都系生天，目标系生天道，天仲喺轮回里面，未出轮回。天福享尽咗，仲要往下堕落，咁问题就解决唔到，放弃啦。喺不拨罗树下入定，就系而家讲嘅菩提树。入定之后开悟，呢、这个开悟。就是禅宗讲的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真正见到一切诸法实相是真实相，那就叫成佛了。成佛之后开始教学，先见到六野与五个人同他有缘，先将嗰五个人揾嚟，同佢哋讲阿含。嗰五个人开悟啦，里面有一个正阿罗汉果， 证阿罗汉果是真正脱离六道轮回，虽有能力脱离，他没有脱离，他还是跟随释迦佛，他就是焦尘如尊者，跟住佛一起做教化众生的使命。佛一共教学49年，79岁过世了。49年，49年之中，他讲阿含，即是小学12年，是基础教育。我哋而家小学6年，佛陀教育小学是12年。方等向上提升，方等8年，即是中学8年。向上提升波野，咁就是大乘。是佛陀应化在世间最主要的课程，在这个时候讲。22年加上前面的40年了。办大学办22年。最后8年讲法华，涅槃是最后的遗嘱，一日一夜讲的，亦即是24个钟头。这种是他老人家一生教学的仪式，我们要清楚啊。他确确实实是教育，为什么会不起道场，不起学校？现在我们见到了，我们佩服到五体投地。我们知道世尊用心之苦，有道场，有寺庙，容易分心，容易引起贪嗔痴，所以佛将外面所有一切诱惑障碍我们界定位的通通放下，等你跟住他一心在道上。心里头有什么就是界定位，这种是扎根。在阿含时期特别重视界定位三学，方等以后着重在禅定，波野完全着重在因界得定，因定开慧，完全在开智慧。入到那种境界，无论在家出家都是大菩萨。菩萨、佛陀、阿罗汉是佛教育里面学位的名称。最高的学位是佛陀，好像现在的博士。第二个学位是菩萨，菩萨即是硕士。第三个学位是阿罗汉，即是学士。阿罗汉有本事超越六道轮回，算有成就了。出不到六道的都不算成就。所以佛菩萨一定要记住是学位的名称，每个人都可以拿到。绝对不是说只有释迦牟尼佛可以成佛，但是人成不到佛。成佛的人就多了，真正拿到学位的人多了。点呢？不用那些学位名称，那个学位和释迦牟尼佛平等的，降一级菩萨，来协助释迦牟尼佛推广教育，他们就做这种工作，做佛的弟子。譬如文殊普贤、观音世智，他们九愿劫早就成佛了。他们为了要帮助释迦牟尼佛换个身份， 换个菩萨身份做佛的学生，即是做释迦牟尼佛的助教，将六道凡夫带起来，佛佛道同，佛佛平等啊。大乘无量寿经是释迦牟尼佛无量的慈悲，无尽的慈悲，将极乐世界介绍给我们。这种是佛法里头非常特殊的一个法门，这个法门阿弥陀佛开的，凡是在这一生修学其他法门有困难，没办法正果的，这个法门一生之中能成就，所以它变成一个特别法门。这个法门虽然很容易修，很容易成就，但是很难相信。所以一切诸法都讲易行难信之法，它有它一个特殊的根性，这个特殊根性就是学生必须具备老实听话真干，要有这三个条件，没有这三个条件，这个法门它亦不容易成就。具足这三个条件，一生真能成就。我们在眼前还见到一个真难得啊。前年2013年1月念佛往生的海贤老和尚，112岁，20岁出家。师父，我相信他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的人，不是普通人。师父同他剃头，剃完之后就教他一句南无阿弥陀佛，祝福他一直念下去，又同他说明白了不讲得，不要乱讲不讲得。他一生记住师父对他的开示，指导他修行的方向目标，他就一句佛号念到底，他的成就他往生之后我们才知道，往生之前我还未听过这个法师，我看他的资料永思集看了很多次，他还有一只光碟，光碟我大概亦看了60-70次，我看出来了，他的成就跟六祖慧能大师没有差别。能大师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是顿法，他24岁开悟，五祖将衣钵传给他。海贤老和尚亦是不识字，未读过书，他就念这句佛号，他属于自悟，不是顿悟。我们相信他应该是25岁，那句佛号念5年，得功夫成片。功夫成片是一心不乱的前方便，有这种功夫就能往生，有这种功夫和极乐世界和阿弥陀佛就能感应道教，他得到了。30岁左右 佢大悟，净宗讲嘅是一心不乱。四十岁左右，应该系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所以佢偶然亦讲出句：我乜嘢都知道。呢、这个乜嘢都知道，唔系大彻大悟唔讲得。如果讲亲就叫大妄语。乜嘢都知道系大彻大悟嘅境界，佢唔讲。真嘅乜嘢都知道，乜嘢都唔讲。过去、现在、未来，冇一样佢唔知道。佛嘅经教，世间学术，你如果去问佢，佢都知道。师父讲过唔讲得，讲亲会惹麻烦，冇好处。时节因缘唔同，就算大彻大悟，仲同一个普通嘅念佛出家人一样，每日仲喺田道做嘢，同阿弥陀佛见面好多次，我估计至少十次以上。阿弥陀佛时时照顾佢，佢系想往生，阿弥陀佛唔俾佢去，认为佢修得好好，修得真好，非常难得，等佢为学佛人做个好榜样，所以佢长住世间。我认为佢嘅寿命系阿弥陀佛俾佢嘅，佢冇咁长命，正常应该系七八十岁，佢活到一百一十二岁。佢系有使命嚟噶，所以寿命早就到啦。佛将佢延长，叫佢嚟表法，表法就系做好榜样，俾学佛嘅人睇下，学佛要点学法，念佛求往生要好似佢咁样。咁就真往生。佢嘅母亲在家居士86岁往生，几自在几潇洒，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边日几点几分走，清楚啊。佢嘅师弟当时嗰度仲有个老德和尚，都系末法时期最好嘅典型，佢哋就一句佛号，佛号功德不可思议，从佢哋身上见到啦，从佢哋嘅生活上见到啦，从佢哋嘅行持上见到啦，佢系真嘅，唔系假嘅。老和尚最后见到一本书，我相信是阿弥陀佛跟他讲的。在几时你见到那本书，佛就接引你往生。那本书叫若要佛法兴，唯有增赞增。2013年1月有几个佛弟子带住嗰本书去山上探老和尚。老和尚见到嘅系带住本书上山，问佢系乜嘢书。佢哋将书名读俾佢听，老和尚非常开心。好快就着袍搭衣，恭恭敬敬，手上捧住本书，叫人同佢影相。咁做系阿弥陀佛教佢嘅， 真遇到了。老和尚一生从来没有要求人跟他影相的，没有要求过，只有这次开心了。影完之后第三日就走了，走得好自在好潇洒。预知时至，往生前一个月他就知道了，所以亲朋好友都去见过面，去访问一下，最后一次见面。以前住过的道场都去探下，亦是勉励那边的同参道友，跟他打个招呼，他要走了，以后不再来了，真走了。《名师集》那本书，不少同学好用心整理，现在算是定本出来了，附一只光碟，宝啊。他老人家包括来佛寺那几位自在往生的大德，为我们做证明，这种是三转法轮里头叫做正转，讲经是劝导，这种是同你做证，不信不得啊！确实是真的，不是假的。我们向老和尚学习，走的时候跟他这样潇洒自在。先决条件万缘放下，连这个身体都不是我，什么是我？法性是我，能生万法那个性是我。我们同阿弥陀佛，同释迦如来，同一切诸佛，同一个体，十方三世法共同一法身，这句是大乘经上讲的。法身是我，就是常寂光，在哪里？无时不在，无处不在。它不是物质，它亦不是精神，它亦不是自然现象，它什么都不是，它什么都能现。这一点要搞清楚搞明白，我们将真我找到，假我放下了。世间所有一切没有一样是真的，老和尚讲得好啊。遇到人都同人讲，好好念佛，成佛是真的，其他全是假的，没一样是真的，假的通通放下，真的要好好地捉住。有缘要帮助众生，要弘扬佛法，冇缘老老实实念佛，最后做个好榜样俾大家睇，咁就啱啦。所以极乐世界亦全都系表法，全都系表法嘅。树高树大，我哋冇办法想象。树高或百由旬，乃至或千由旬。一个由旬是我们中国四十里，小由旬、中由旬六十里、大由旬八十里，前面讲过了。就算最小的四十里，一个由旬四十里，几多由旬？百由旬，佢树高差唔多从我哋地球上到月亮，嗰棵树可以做桥梁，架个桥，嗰边系月球， 咁高啊，咁人唔会相信啊。又道场中就是佛成道嘅树，更有树王，名道场树，即菩提树。释迦牟尼佛喺嗰棵树下成道嘅，西为前净觉山之西南。行十四五里有毗波罗树，嗰棵树当年释迦牟尼佛在那棵树下打坐入定开悟的。佛在那棵树下成道，所以以后就叫它做菩提树。维摩经菩萨行品笑珠，它里面讲佛于树下成道，树名菩提，此树光无不照，香无不熏，形色微妙，随所好而见。每个人见的不同，你喜欢什么你就看到什么，随所好而见。妙啊，树出发音，随所好而闻，那棵树有声音，你喜欢听什么你就听到乜嘢，鍾意听经，鍾意听咒，鍾意听天乐，通通都可以听到。此如来报应树也，呢种系释迦牟尼佛万德之中果报，报系果报，应系应化。果报之德无量无边，无有穷尽，对一切众生，众生喜欢什么他就见到什么，就见到什么，就听到什么，闻到什么。所以树作佛事，等我们体会到西方极乐世界修行时间冇空过嘅，点解啊？你六根所见、所闻、所接触到嘅，冇一法唔系帮助你提升，帮助你断烦恼，帮助你向上提升，嗰种世界成就快啦，不可思议。下面讲的树出发音，随所好而闻，此如来果报，应化之树，众生愚者自然悟道。你在那棵树下面，时时在那棵树下，不知不觉你就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本经成就文中菩提道场第十五品，我们这第六品后面第十五品菩提道场里面有这样的一段经文，他说福由见彼树故，获三种忍：一音响忍，二柔顺忍，三者无生法忍。忍同禅宗的禅定意思相同，从音响上入定，从柔顺上入定，最高的是无生法，真正见到一切法不生不灭，那叫无生法忍。现在我们这个地球上的科学家，现在可以说不少量子力学家都承认了， 我哋呢个世界上有冇物质现象？我哋睇到有，点可以话冇呢？而量子力学家同我哋讲，呢个世界上物质现象系假嘅，根本就冇物质存在。呢种发现喺佛法嚟讲一啲都唔稀奇。呢句话《金刚经》上讲过，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化，如梦幻泡影。一切法无所有，不境空，不可得。你睇，佢系佛同我哋讲嘅，佢系乜嘢讲嘅？诸法实相，真嘅冇啊！咁明明喺度，点会冇？呢种系一种幻觉，物质现象被科学家搞清楚啦。佢用嘅方法同佛经上讲嘅一样，就系将物质分析，分析到最后唔分得啦，一分点呢空啦，物质冇咗啦。佢哋真嘅将呢件事情搞清楚、搞明白，分到最后，最后基本嘅物质就系所有物质都系呢啲物质聚集起嚟成就嘅，嗰啲物质叫微中子，亦叫中微子。有几大呢？科学家同我哋讲，100亿个微中子，100亿个微中子聚集埋一齐，佢嘅大细就系一个电子，就系原子里面嘅一个电子，一个电子嘅100亿分之一。唔单止肉眼睇唔到，普通显微镜亦睇唔到。嗰种系科学专用嘅仪器，特别制造嘅，嗰种仪器先能见到。俾佢哋发现啦，物质分到咁细，系基本嘅物质，再分就冇啦。冇见到乜嘢？见到念头，念头嘅波动现象，先恍然大悟，原来物质系念头波动现象里面产生嘅。呢句话亦唔稀奇。点解？佛讲过啦，一切法从心上生，就证明啦。所以嗰啲科学家对大乘经典佩服到五体投地，佢哋费尽千辛万苦发现嘅，原来佛喺3000年前早就讲清楚啦。佢哋怀疑佛点知道嘅？佛冇科学工具，冇仪器，佢点知嘅？而且知道得咁清楚，呢种事情大乘教上常讲，佢哋见到啦。佢哋唔使用仪器，就用呢双眼见到啦。点见嘅？禅定之中见到嘅。我哋知道禅定里头空间同时间都唔存在，要相当深嘅禅定，普通禅定见唔到，阿罗汉见唔到，菩萨见唔到，到几时见到？大乘经上佛讲过，八地以上菩萨51个阶级。八地是咩阶级？最高层嘅，52系最高层嘅。从最高层计起，妙觉、等觉、十 地、九地、八地，好似五十二层楼，最上面嗰五层。佛讲得好，唔系我一个人见到，嗰五个等级嘅人都见到。从第八地、七地以前听过，仲未见到，八地见到了。佛知佛见啊！所有物质现象都系微中子，佛经嘅名词叫极微色，微系微细，极其微细嘅色，佢哋组成物质现象，组成世界，组成宇宙。所以《金刚经》上讲一合相，成个宇宙乜嘢现象是一个基本物质组合成的，不同的现象实际上都是这样东西，极微色。极微色从哪里来的？从念头，念头波动现象里头一个幻象，是这样的东西，它没有自体。所以物质当体即空，了不可得。这件事情我们要找弥勒菩萨，在菩萨处胎经道世传有一段话问弥勒，弥勒是大乘法相中的祖师，唯识法相，如果用现代话讲，就是佛教的心理学。弥勒菩萨是佛门的心理学专家，所以佛不问第二个问他，问他一句话，经文是这样讲的：心有所念，我们心起了个念头，那个念头里头有几念，有几相，有几色，问了三件事，就是我们动个念头，那个念头有几个念头，细念、微细的念头，相就是物质，色就是起心动念。佛问得好啊，经文就这么简单。弥勒菩萨回答讲，拍手弹指，时间好短啊，一弹指有32亿8000念。呢度讲念头，念头前念灭，后念生。一弹指有几多？32亿8000念，八千是十万，32亿乘十万，亦即是话320兆。呢一弹指320兆，一秒钟我哋能弹几多下？而家用秒做单位。一秒钟有人同我讲能弹七次，32亿8000乘七，37/21，乘出嚟得出嚟嘅係2240兆，单位係兆。一秒钟就是念头波动的次数，一秒钟，换句话讲，亦是我们动一个妄念，动一个妄念，它里头有2240兆个波动现象，每个波动现象不同，前念同后念唔会完全相同嘅， 唔系相续相，咁边一念系你自己？边一念你能掌握？要先搞清楚，好似佛讲嘅，不可得，念念不可得，冇一念系自己。念念是自己，那自己为什么就何其多呢？哪有那么多自己？那没可能。这种是诸法实相，宇宙间的真相。你了解这个真相之后，你先知道恍然大悟，真的无我。我在哪里？但是无量无边的念头同我有关系，点解呀？咁就係能生万法。万法从边度嚟嘅？念头生嘅。从一秒钟2240兆分之一呢种高频率下产生嘅幻想，唔係真嘅。冇真嘅，全系假嘅。海贤老和尚讲得清楚，讲得明白，一啲都冇讲错。点解呀？佢正得啦。念佛念到你一心不乱，我估计系30年到40年，佢大彻大悟。同慧能大师境界平等的，慧能大师是顿悟，一下就开悟，24岁就开悟了。他花了30年，念了30年，一心不乱，达到这种境界，这种叫无生法忍。一切法无生，无生边嚟嘅面啊？你睇，你去从一秒钟2240兆，前念灭咗，后念生啦，生灭不住，佢唔停嘅。呢种高频率之下生。即是唔生，灭即是唔灭，所以叫佢不生不灭。一切法无生，无生当然一切法亦无灭，呢种叫无生法忍。无生法忍就是嗰个人肯定承认同意你讲的是啱的，宇宙之间一切法本来不生，当然亦无灭，这种叫无生法忍。换句话讲，无生法忍的菩萨至少亦是八地。大经上讲得好，无生法忍有三品，下品七地，中品八地，上品九地，无生法忍里面有八地菩萨，有九地菩萨，有十地菩萨，有等觉菩萨，他们不是普通菩萨。无生法忍在上面叫寂灭忍，这部经常就没了。大乘教里头有寂灭，清净寂灭，它属于上寂光。寂灭忍亦有三品，下品的寂灭是十地菩萨，中品是等觉，上品是妙觉。 五十二个菩萨到最高峰了，到最高峰就成佛，妙觉成佛，不称菩萨了。所以极乐世界就靠那棵树，你常在树下修行，不离开那棵树能成佛。树木花草是人之所爱，所以极乐世界菩提宝树能令见者自然悟道，正入无生法忍，此树功德真是无上稀有，微妙难思，故知此树实是阿弥陀愿王秘密庄严心之流现。咁讲系真嘅，唔系假嘅。树从边度嚟嘅？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变现出嚟嘅，嚟供养诸大菩萨。诸大菩萨在那棵树下，边有不成无上菩提，边有不成正觉的道理。四十八愿，愿愿都是为众生着想的，都是帮助众生将修行的时间大幅度缩短，等你好快成就。我哋而家帮助大众，亦要学阿弥陀佛，将每个修行人嘅时间缩短，咁就系点劝大家能相信呢个法门。当然，最重要嘅系要说明，佛同我哋说明，我哋仲听唔懂。黄念祖老居士注解，注解不容易，他引用了83种经论、110种祖师大德的著述来解释这部经，也就是说他用了193种经论著述来解释，证明他解释的每个字每一句都有出处，都有根据，不是随便讲的。所以这部注解正知正见，我们要肯定他，但是没有佛学根底，这部注还是看不明白，他还有没有白话更白的？有。念老是菩萨，慈悲到极处啊！往生之前带着病为我们讲了一本书《静修捷要报恩谈》。静修捷要是他老师最后留低的著作，都一样用心。现代人喜欢简单，喜欢省时间省事，又喜欢成就特别高，所以老师下年居老居士最后一部著作就是静修捷要，专为中意省事省事，提出一个简单的功课，早晚课，那本课就32拜，咁简单。每一拜里面有观想，佢系从天亲菩萨五念法门演变出来的，分量好少，好薄的一本书。 老居士在晚年往生之前同几个同学在屋企，他屋企我去过，他间睡房亦是客厅，亦是接待宾客的，摆了张床一张台仔，台只有我这个讲台一半大，旁边有张梳化，老人坐在梳化上揸住静修摘要同大家随便倾，好轻松随便讲，我諗听众亦唔係就五六个人啫。将静修摘要讲清楚讲明白。老人往生好多年啦，时间觉得好快。嗰本报恩谈就有五六种版本。版本唔同，因为佢用讲嘅，自己冇写低。有啲话听唔明，有啲听错咗。我哋揾咗唔少人将每种版本都搜集起嚟。录音唔完整，倾偈嘅好多亦唔容易听得懂。用咗唔少心机，我哋将佢整理出嚟一个版本。最后整理出嚟嘅版本，我哋将佢印咗出嚟。而且仲揾咗个同学将本书从头到尾读一次，我哋录影。荧幕上有字有声书，做咗有声书非常有价值。嗰本有声书如果你能睇上三五十次，你对净土中所有疑惑都会断除啦。嗰本书系宝啊。我哋眼前净土中有三宝。三宝第一个无量寿经，下莲居嘅注解，王念祖嘅静修摘要，亦系下莲居作嘅。报恩谈就是注解，亦是念老讲的，他们师徒二人，两个菩萨，大菩萨不是小菩萨，是来到我们的。再加上海贤老和尚的永师集，我心目中称之为三宝，现代净宗三宝。希望大家多抽啲时间喺呢上面扎根。嗰三宝里头界定为三学具足，有界有定，而且有显有密，有宗有教，真嘅将释迦牟尼法四十九年在世间讲的圆圆满满都包括在那三本书里头，稀有难逢啊。我们学佛问题好多，学正宗怀疑更多，那三本书能帮我们断尽。我们现在听到，以前我在斯里兰卡提倡起一间活动中心，活动中心用饭店方式来经营，叫阿弥陀佛大饭店。想不到那边还未完工，我们国内已经领先成就了。阿弥陀佛大饭店就是接引一切众生翻去极乐世界，呢三宝重要啊！我哋见到外国酒店里面柜桶，床旁边柜台，柜桶一打开就见到一本圣经。我哋呢三种书如果印埋一齐，三宝 无量无边功德，印得好精美。佢睇到唔舍得离开，就俾佢带翻去。唔知道咗几多众生，好事啊！此心乃佛教所判之第十住心，乃究竟佛果第十一地如来之所证，故能究竟为与众生真实之利。佢如果唔系证得究竟圆满嘅佛果，做唔出嚟嘅。嗰本会集本唔系真正大德，佛菩萨再嚟冇办法做出咁嘅会集本。前面有人做，黄龙书做过，魏默心做过，前清乾隆年间彭义林居士做过截教本，冇得比啦。像五种圆译本同呢部经比，我哋先知道佢汇集之好，佩服到五体投地。真诚确实字字句句是如来所讲，冇加一个字入去，冇改动一个字，最忠实嘅译本无过于是。我哋相信极乐世界菩萨再嚟嘅，嗰啲菩萨亦都系观音世智之流，唔系普通人，普通人做唔到。海贤老和尚嗰批人为我哋做证明，做正传，莲公王老为我哋示转劝转。海贤老和尚嗰一帮为我哋做正转三转法轮，俾我哋全见到啦。我哋要捉住呢种稀有难逢嘅机缘，喺呢一生中绝对往生净土。呢种系报佛恩，呢种系报事恩，做好榜样俾我哋同时代嘅念佛同修做榜样，为学佛嘅弟子做个好榜样，咁系我哋嘅使命。所以佢哋系究竟为与众生真实之利，树德高远，树德高远，彼国菩萨众善根劣者，本难之见，好难知道，好难接受。是以弥陀垂慈大愿加披，悉令了之。嗰啲菩萨喺极乐世界根性唔高嘅，亦能了之，咁系阿弥陀佛威神加持。我哋再睇底下一段，同系呢段里头嘅第四十一树现佛刹愿，呢愿就妙不可言啦。欲见诸佛净觉庄严，悉于宝树间见，又如明镜睹其面像，若不异者不取净觉。经文只有六句，好啊！我哋睇注解，呢愿系第四十一树现佛刹愿。今此愿文树现佛刹，同于观经第四宝树观。经文简录如下：此诸宝树 生诸妙化，永生诸果，有大光明，化成藏翻无量宝盖，是宝盖中映现三千大千世界一切佛事，十方佛国亦于中现。呢段系观经上嘅，同观经合起嚟睇，证明呢件事情系真嘅，唔系假嘅。我哋念佛人，念念都想见佛，都想闻法。我哋嘅业障好重，迷惑好深，同佛菩萨冇缘，见唔到佛菩萨嘅身。念佛人之中有见到嘅好少，唔系冇，唔多。见到帮你增长信心，坚固愿心，到西方极乐世界要见十方诸佛刹土，一切诸佛如来容易啦。自己有能力化身，化无量无边身去供佛闻法，是你亲眼见到的。不想去诸佛刹土，在极乐世界能不能见到？能。在哪里见？宝树行间，它里面就好像电视荧幕那样，它能现十方一切诸佛刹土，你在那里全都见到了。你想见的，你想听的，通通得到，没有离开极乐世界，和观经、宝树观、十六观的第四观，第四观里面几句重要的经文截录在这里，此诸宝树生诸妙花，永生诸果，有花有果，有大光明，化成藏翻宝盖，在宝盖里面就现出三千大千世界一切佛事，不是一个佛，不是一个世界，十方佛国亦于中现，影义三千大千世界一切佛事。他的意思是讲释迦牟尼佛娑婆世界，你在宝树里面通通见到，不单止见到释迦牟尼佛的佛国，还有十方佛国，同时亦于中现，被你全见到了。观经第四观，正此愿之成就。第四观从哪里来的？是从四十一愿来的。观经此观，正此愿之成就。我们跟着看下面文，极乐国中宝树无量，一一树干发现宝盖无量，一一宝盖中现十方佛国。在宝盖中你看到了，明净清晰如同明镜，见他方佛国明了清澈，如对明镜，自观本面，就好像我们照镜咁，睇到自己块面咁，亦就好似而家我们嘅电视频道一打开，一切诸佛刹土通通能见到。想细观 一佛刹土，十方刹土现前，我而家要睇本师释迦牟尼佛嘅刹土娑婆世界，咁就现出一个娑婆世界，你就睇得更清楚，睇得更明白。嗰个世界好大，三千大千世界组成嘅。我哋喺呢个世界上曾经好长时间逗留喺呢个世界里面。呢个世界里头俾我哋见到六道轮回，俾我哋见到十法界，亦俾我哋见到华藏世界。修行大成就者佢哋住嘅地方，佢都能同我哋做证，十方诸佛刹土唔系假嘅。你如果问从边度嚟嘅，都系从自性变现出嚟嘅，就系慧能大师开悟嘅时候讲嘅最后嗰句：何其自性能生万法。要知道自性系我哋嘅真心。自性是我们的本性，你明白这个道理，整个宇宙和我什么关系一体，这种关系重要了。现在世界这么乱，灾难这么多，怎么造成的？亦不外乎是我们起心动念分别执着所造成的。怎么化解呢？形式一体。我呢次去英国，我觉得最难得嘅就係英国人。佢哋而家搞宗教系一家。我提出众神系一体，宗教系一家都能接受。都冇反对意见。都能接受，太难得了。佛法和科学都可以和他们做证明。科学家亦承认，特别是量子科学，承认宇宙是一体。所以六道十法界是一家，诸佛刹土是一家。其他宗教里面讲神，宇宙万物神造的，上帝造的，他们宗教里头讲的那些神，我们都可以肯定都是诸佛如来。为什么？佛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耶稣大彻大悟，穆罕默德大彻大悟，摩西大彻大悟，通通都是大彻大悟。为什么？大彻大悟先有圆满的智慧，全知全能，全是圆满的，无量的智慧，无量的德能。能大师开悟五句话里头讲得清清楚楚，第三句讲：何其自性本自具足，本来具足，不是外面来的。具足什么？无量智慧。所以无量智慧使不使向外求？不得，外头没有，要向内求。外面求的是知识，里面是智慧。自性是清净的，自性是平等的。第四句，本不动摇，就是平等。所以真心是清净，是平等的，没有一个杂念，没有一个妄想，那就是自性，要回归自性，那就是圆满的智慧，圆满的德能。宗教称为神，称为上帝， 佛教称佢做佛陀，在中国传统文化称为大圣、圣人。名词不同，实际上同一件事，所以最后可见极乐国土含摄一切佛刹，相入相即，不可思议。这四十愿和四十一愿要合起来看，见到那些宝树所起的作用不可思议。人生活在宝树之中，不知不觉就大彻大悟，就明心见性，就回归自性。那些树有这么好的功德，真是好似一个最好的老师，他指导你，极乐世界不可思议。现在时间到了，我们就学到这里。